高毅，编剧诗唱郭红，导演郭红、王丹，导演助理佳音，配乐阿瑞，音响效果蚊子，录音合成雪峰、巨物、全速，技术顾问承德，主题歌演唱戴玉强，监制魏明，出品人陈华。 春天的故事，春风讲述春天的故事。 栽种风景。父亲热爱生活，热爱劳动，他也热爱大自然，他对祖国的一草一木怀有深厚的感情。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举目凝望黄山松，放眼仙湖植物园的神情，慈爱宽和，深邃悠远。父亲生前因为每年要参加义务植树，便与天坛公园的高级工程师老徐成了老相识。如今老徐已经退休了，也做了爷爷，身体依旧硬朗。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老徐会骑着自行车，带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女小徐，一起去天坛公园植树。 哎，孙女儿， 哎， 抱紧爷爷的腰啊！哎呀，这两天啊，咱俩得抓紧时间，天气预报说后天要下雨了。 哎呀，下雨好啊，那咱们的小树苗啊，正好能喝着饱饱呢。 嗯， 爷爷， 哎， 咱们北京城的风沙大，要是下场透雨，那感情好了。 可不，春雨贵如油啊。 嗯。 哦，燕子， 哎， 你给爷爷背诵一篇课文吧，爷爷好登得快点儿。 爷爷，这简直是太巧了。 嗯， 昨天我们刚学了一篇课文。 哦， 你猜是什么内容？ 哎呀，爷爷哪猜得出啊？爷爷小时候学的课文啊，都是文言文，恐怕你们都看不懂。哎， 我们昨天学的那篇课文写的就是你常常跟我提起的那位老朋友，你一讲起来就眉飞色舞的那位老朋友。 老朋友？ 啊。 哦，你说的是小平同志？ 对了。 哎呀， 就是小平爷爷。 哎呀，孙女儿，快快背给爷爷听听。 还有呢。 啊。 更巧的是啊，这篇课文写的就是小平爷爷植树的事儿。 真的？ 啊。 哎，燕子。 啊。 哎，你快背给爷爷听听。爷爷快等不及了。 嗯。第三课，邓小平爷爷植树。1985年的植树节，公园植树的人群里，81岁高龄的邓小平爷爷格外引人注目。只见他手握铁锹，兴致勃勃地挖着树坑，额头已经布满汗珠，仍不肯休息。一个树坑挖好了，邓爷爷挑选了一棵茁壮的柏树苗，小心地移入树坑，又挥锹填了几锹土。他站到几步之外仔细看看，觉得不很直，连声说不行不行，又走上前去把树苗扶正。 一棵绿油油的小柏树栽好了，就像战士一样笔直地站在那里。邓爷爷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今天邓小平爷爷亲手栽种的柏树已经长大了，小平树成了天坛公园一处美丽的风景。 万里同志，你把灾区的情况跟我讲一下。 好。7月9日至14日，四川盆地出现罕见的大范围暴雨，使各江河水位猛涨。沱江、涪江、嘉陵江，还有川江干流重庆至宜昌河段，出现了建国以来最高的水位，有的甚至超过历史调查水位，成灾巨大。 我要具体数字。 哦，这次四川特大洪灾啊，波及135个县市，118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，直接经济损失20多亿元。造成这次特大洪灾的主要原因，就是上游山区的毁林开垦，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的破坏。 万里同志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啊。这是今年1981年的一次特大洪灾，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林业问题，涉及森林的过量采伐，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，也要少砍一点树子。报上对森林采伐的方式有争议，有些地方是不是可以只搞建伐，不搞大面积的成片砍伐？ 是的，是的，砍伐后的人工林更新呢，需要更长的时间呢。 中国的林业要搞上去，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是不行的。是不是可以规定，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棵树？比如种3棵或者5棵，要包种包禾，多种受奖。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，国家在苗木方面要给一些支持。 好， 万里同志啊，是不是出个文件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，或者由人大常委会通过，使它成为法律，即时实施。总之啊，要有进一步的办法。 好的，好的。 要马上出台一个关于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可行性决议。 对，这样好。我们马上组织专家商议具体办法。 哦，对了，植树这件事我要起带头作用。 哎，小平同志，你 好。 好， 小平同志，小平同志啊， 老许啊， 刚才呀，孩子们还问我呢，今年的植树节您来不来呢？ 来，我咋个能不来呢？老许啊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们已经是连续3年跟你一起种树了。 是啊，是啊，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。 老朋友那可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您叫我一声老徐啊，就够我高兴一辈子的喽。 事实就是嘛，老朋友啊，就是老朋友。哎，大哥，你不愿意做我的朋友啊？ 愿意，愿意呀、啊。 是的，是不得呀、 是的，是的。 就是嘛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 老朋友啊， 哎， 说个真事哈，我种的那些树怎么样啊？ 小平同志，我向您报告。 老朋友就是老朋友，你喊我啥子呢？ 嘿，老朋友，老朋友。老朋友啊，您种的那棵树啊非常的好，全成活了，还挺茁壮的呢，也进一步说明您栽树的技术啊那是过关的，而且呢是相当的高明的。 那是你们管理得好啊。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呀。 老徐呀、 哎， 你要替我感谢大家啊。 哎， 谢谢大家喽。 好，好，好，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 我今天要陪您栽的是惠柏。 惠柏 与田坛的风格相宜。 啊、 这种树在庭院中用途极广，可以做绿篱行道树，还可以做装景盆景材料。 哦，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《林壁张氏园亭记》中说过：“以桐绘白，有山林之气呀。” 哎呀，老朋友，哎呀，您的知识可真丰富啊！ 我们做活路，做活路。 给您的铁锹。 嗯，好。 哦，老朋友，您栽这棵树，我陪您栽。 好啊，老朋友，让我们大家都来做大自然的老朋友，好不好啊？ 好。 哎，好，这个铁锹我还使得惯 啊。 哦，对了，我忘了说了，今天跟我来的这个小家伙呀、啊，是我的外孙女洋洋，小小的年纪已经跟我栽了6年树喽。 外公，你真厉害，一下子能挖这么深。 实践出真知啊。这是外公在战争年代搞大生产练出的本领呐、 啊。那我现在也开始练。 嗯，好娃娃。哎，外公考考你啊。 嗯。 我们国家的法律对公民义务植树有啥子规定呢、啊？ 这个我们在学校都学过，外公我给你背一下。我国法律规定。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男11岁至60岁，女11岁至55岁，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，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。 洋洋回答的完全正确，知道哈，你长大了以后要接到种树，要从小做起，啊，来，跟外公一起。给小鼠浇水。 好嘞。 哎，干得还真不错，一看就是内行。哎呀， 老徐啊，老朋友， 哎， 你是不是一直在这里工作啊？ 哦，我在这儿工作了20年了。 嗯， 哎，老朋友，您能来这儿栽树，这是天坛的荣誉。也是我个人的光荣啊。 哎，我们这些老人能栽好多树啊，我们就是来带过头。就连我种的这棵树啊，也要由你们管理才能成活呀。种树还是要靠全国人民大家一起来种啊。 外公，再栽一棵吧。 好，再种一棵。嗯， 再栽一棵。 虽然是带过头，还是要多干一点。 好嘞。 种树要以活了为标准，栽多少就要活多少，否则等于白种。老徐啊，老朋友， 哎， 我种的这几棵树啊，就托付给你喽。 请您老人家放心吧，啊。 好。 哦，您洗洗手吧。 哦，不用了。 那，我陪您。到四处走走、 哎、也不用喽。其实我是想看看这里的风景、 嗯、 但是我们在这里种树，外面还结着烟嘞，恐怕老百姓车都不好走啊。 哦， 戒烟的时间太长，影响群众生活。我的意见是哪个都不要停留，我们马上走啊。老朋友、 哎、 我们后会有期。 您多保重。 好， 徐爷爷再见。 哦，洋洋再见。 爷爷。 哎， 小平爷爷真的那么和蔼可亲吗？ 嗯，非常的平易近人呐。他那天穿的是一身灰蓝色的中山装，哎呀，一口气栽了3棵树呢。哎，他其实从未仔细游览过天坛， 他是怕影响群众的生活，他的心里呀，装的都是咱老百姓啊。嗯， 我们老师说，他当时去天坛植树，已经81岁了。 可不， 比爷爷你现在还大好多呢。 是啊，是啊。按照规定，他老人家已经过了义务植树的年龄了，可他还是要坚持种上几棵树。他后来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，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，是建设社会主义、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，要坚持20年，坚持100年，坚持1000年，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 这么说，小平爷爷是个爱树的老爷爷，更是个会种树的老爷爷。 对对。燕子，爷爷也来考考你啊。 没问题，不过答得好有什么奖励啊？ 你答得好啊，爷爷送你一本书。 什么书？漫画？ 不是，是比漫画更好看的小人书。 小人书？好玩。 你听着啊。这植树节是个什么节日啊？ 这个可难不倒我，没看我是谁的孙女啊。这个我们学校就教我们背过，我给您背一下。植树节是一些国家为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感情，促进国土绿化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，通过立法确定的节日。我背的对不对？ 对对。回答的不错。那你再告诉爷爷，植树节是哪一天呢？为什么要定在这一天呢？ 植树节是3月12号，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。 对对。回答的不错。 我的奖品呢？ 爷爷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家里头呢。等我们劳动完了，你就可以看到了啊。 爷爷，到底是什么好看的小人书啊？ 书的名字就叫《邓小平的少年时代》。 啊，太好了。我知道邓爷爷都是很老很老的样子，我真想看看他当娃娃的时候什么样。 好，爷爷呀，就满足你这个要求。 爷爷，现在离天坛公园还有1/2的路呢。你再给我讲讲小平爷爷植树的故事吧。 好，好。 我听说邓爷爷植树是走到哪儿就栽到哪儿，是吗？ 是这样的。听说他最后一次植树啊，是在深圳他南巡的时候。那时候啊，他都快90岁了。我记得那一次。 先父植物园，俺是深圳的一块宝地呀。 是啊，爸爸。你累了吧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 不要紧，来婆婆，我们下一个节目是种树。你们看，我今天调来了一个新部队。来来来，小弟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邓家最小的孩子，今年8岁了，上小学3年级。 这个小家伙。 好，我命令把树苗。 是。 哎呀，孩子们，你们回答的不够整齐，声音也不够大呀。 刚才回答的不整齐，再来一遍。我命令爬树苗。 是。 我朋友啊， 哎， 跟这些小娃娃在一起，你感觉怎么样？ 报告爸爸，我很开心，很快乐。这些小家伙。 哇，好漂亮的高山榕树树苗。 你们看，我这个小孙子还晓得不少嘞。来，你人小，就拿起小铁锹、小水桶。 好的。